但是苏慕成。 这时候司仪问陈果最喜欢的职业选手时，陈果很果断地就说出苏慕成的名字。司仪自然是立刻顺势把苏慕成引入了互动。结果陈果也不知是不是梦想实现得有点太快，被弄得有些措手不及。真到了苏慕成面前时，他反倒变得矜持起来。和苏慕成说话时那细语轻声的模样，足以让每个熟悉他的人以为是看到了幻觉。而这司仪也不可能一直围着他们几个转，毕竟还有三位职业选手和两名观众也已经上了赛场，总不能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冷落。司仪过去采访这几位的时候，苏慕成和陈果却还在一边小声私聊。事实上陈果也完全不知道和偶像应该说些什么话，倒是苏慕成很主动地和他聊了点在荣耀里女玩家们都挺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只可惜这闲聊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这人已到齐，司仪串完了场后，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八人各自就该朝着比赛台去了。接触太短暂了，这是陈国心中唯一的遗憾，他很想和苏慕成多接触一下。此时的苏慕成已不再是自己只能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的那个遥远的偶像，而是像一个很好的朋友一样，让人很想和他多亲近一些。只可惜今天一过，陈国知道自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苏慕成终究是明星一般的人物，而自己只是个普通玩家而已，现实总是要面对的。陈国走向比赛台时，心中挺是无奈，有些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方才和苏慕成一起聊过天的位置。活动却还是得继续。八人各自上了比赛后台，开始刷卡登入角色，个人账号的职业和等级司仪当然也是有问过，结果唐柔的韩嫣柔只有40级不到，只要和其他都是满级的角色竞争，却不平衡的有些太过头了。后来也是这边主动建议可以给唐柔提供70级的战斗法师角色，唐柔倒也不纠结这个，欣然接受。此时八人的角色逐一出现在全息投影的赛场上，电子屏幕也给每个角色打着特写。结果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当陈果的竹烟侠出现在特写镜头时，场馆里居然不大不小地骚动了一下。 哎，竹烟侠，是那个竹烟侠吗？ 在看到角色现身后，观众们突然间都开始议论。 是的，是那个，我记得这身装束。 有观众很肯定。竹烟侠是有名的，而这名气都来自于叶修使用他和绕岸垂杨的那一战。绕岸垂杨这个人虽然不怎么讨喜，但在神之领域却的确是个名人高手，在竞争场中那样被人瞬间秒杀，在网游圈子里着实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那场比赛的录像视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居于视频点击榜的榜首，即便是现在榜首不在，也总在前十之列。看过这视频的人有多少，那么知道竹烟侠的人就有多少。刚火起来那些天，陈国每天游戏时不知要收到多少加好友的提示消息，邮箱里更是收到无数内容莫名其妙什么都有的信件。陈国被折腾得够呛，后来直接关了加好友，关闭邮箱，才有了安生日子。但是竹烟侠这个名字受到的关注却一直没减少过，陈国游戏时莫名跑来搭腔的人是数不胜数，而现在竹烟侠这账号赫然出现了在这全明星周末的互动活动中，倒是也让现场观众小小亢奋了一下。竹烟侠就像是草根明星一样， 群众基础算是相当遍及和广泛。这场馆李一线真身所起的声势倒是不输给那三位职业选手。至于其他观众，那基本只能是被大家礼貌性的掌声鼓励一下。这样的巧合，主办方事先当然也无法预料。竹烟侠，即便是他们都有不少人知道，毕竟在俱乐部里，其实也就职业选手们算是职业圈的。其他人，你要玩荣耀，也都是网游里混混。对于网游中的这些热点关注的东西，当然也会知晓。如若早知能会有这样的巧合，主办方自然也会充分利用。此时方才和现场观众一起有所反应，这一环节的跳高比赛却已经马上就要开始了。全息投影的地面上，八人的角色已经依次排开，八个角色差不多都是在昂着头，显然是在抬起视角看着那些空中悬浮着的落脚踏板。跳高比赛弄成这样，这是头一次，即便是以前参加过这互动活动的职业选手，却也知这次和从前不同了。悬浮在空的踏板没有山崖一类的障碍，跳跃的自由度更高，竞争势必也更加激烈了。八人都没时间看太久，一看八名角色都已经就位后，比赛已经很快进入倒计时。砰，又是一声发令枪后，比赛正式开始。职业选手们都已经各用手段跳上踏板，苏沐橙作为全明星选手倒也没辱没了他的身份，飞跑操作的跳起突然迅疾，只几个起落就已经高出其他人一截。而这跳高比赛明显不像跨栏那么简单，那个你再不会一直按着向前进，角色总也能跑完全程。而这跳高，如果玩家没有什么操作功底的话，一个不小心掉下来太正常不过了，就像跳罪恶之城的中塔一样。四名观众三人情况还算不错，只有一人确实是技术不够水准，跳着踏板总是没几下就掉下来，就他这样根本不需要别人计算，他自己都不可能完成这场比赛。而那边职业选手们之间已经开始较劲儿，又是和跨栏跑尸一样，职业选手们没好意思对观众们下手，只是互相在斗。而在这活动中想捣乱却太容易不过了，有可能一个不小心中了一个位置类的技能，立刻就会前功尽弃。跳高比赛在难度上要远大于跨栏赛跑，这一点职业选手们当然很清楚。虽然比赛只是娱乐，胜负并不重要，但如果真是频频从跳板上跌落，却也未免太丢人了。这全明星周末可是有超多的荣耀粉丝在观看，没有哪个职业选手会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令人难忘。所以敢报名参加跳高比赛的，那绝对是在这方面有两把刷子的。荣耀这游戏实力是方方面面的，大到操作、意识、经验、反应等等方面，细分的话，那么每一种技巧、每一个玩家、每一个选手都会有优劣。这敢于来报名跳高的，虽然都不是大神级别，但如果单以跳跃技巧论英雄的话，这几位可都是一等一的。苏沐橙跳得最快，其他三位却也没差多少。跳了一会儿后，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这四人在跳跃上的功底还真是扎实，一边互相拆台，却都还是稳步上升，偶有被击落的，却不会一落到底，经常是跌上一点，就已经立刻就想办法在某个踏板上停了下来。这样高难度的游戏一下子就把职业级和普通级玩家完全区分出来了。唐柔的操作能力全在手速上， 此时这种专项技巧的玩意儿需要判断距离，判断高度，再来决定按键力量的大小。他空有手速，但在要跳下一阶段都不得不停下来慢慢看，慢慢判断。相比之下，陈果都比他在一些地方的判断要更快一些，整体速度自然也是更快。另有一名玩家记忆也算纯熟，和二人在伯仲之间，但余下的第四人就比较惨了。总之在这方面非常弱项，跌跌撞撞跳了几次，没人推，没人碰，一次又一次的失足往下掉，一下就成了场上之星。掉的场馆里的观众们一会儿一声哄笑，一会儿一声哄笑。就连解说都很关注他，开始还在不断替他加油鼓劲儿，到最后也是默默无语了。这实在不是加油就能完成的事儿，技术不过关那得练。这哥们儿摔得全场都笑趴了，自然也是羞愤难当。眼瞅其他七位四位职业选手都已经高得看不清了，余下三位观众级的虽然被甩下了很大一截，但至少也是稳步上升中。看到职业选手那边一边跳还一边站，这哥们儿确实受到了启发，当笑话咱也可以拉几个垫背的不是。这观众也正巧是神枪手，一个远距离的攻击者，于是这次又跳了几层后感觉自己把握不大后就不再跳，却是立刻拔枪朝着上方的三人射了去。这三人一直都是很专心地跳着自己的跳板，陈果和唐柔之间自然是绝不会互相攻击。另一位呢，却也是看人家职业选手都跳得那么高了，他们这里互斗也没什么意思，弄出一个不小心自己跌下去重头再来，那也很倒霉的事儿。所以也是一点做坏事的想法都没有，只是专心地想最终能跳到漂浮在顶端的那个平台上。他们三人没这想法，无奈下边有位破罐子破摔的，自己丢人丢到了家，却还想拖几个垫背的。这一开枪射击，陈果他们三人立刻也是有些慌了。和苏沐橙他们那些职业选手相比，他们这点跳跃技术也就稚嫩的多了，没有任何阻挠的情况下都跳得兢兢业业的。这子弹一飞上来，又要躲又要跳，一下子都是险象环生。咔一声响，这观众只是普通射击还不过瘾，也来了一个上一场赛跑中周泽楷使用过的神枪手技能巴特雷狙击。子弹上膛，而后就是砰一声响，这一枪射向的是陈果的竹烟侠。他游戏年月这么久，如何不知这巴特雷狙击的威力？这一枪射来，以他的水平真无法立刻判断出来这子弹飞得准不准，无奈之下他只好躲。可这小小踏板又没空间，要躲只能是朝另一踏板上跳去。巴特雷狙击又哪会留给人那么多细细琢磨的时间呢？陈果几乎是看到枪火朝他后就立刻仓促地选了一块跳板跳去，子弹呼啸而过，却是没有射中朱烟甲。但是这仓促的一跳却是没能踩准踏板，朱烟霞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就跌了下去。陈果连忙空中开炮，却是想用飞炮让朱烟霞再落到某块踏板上，但是以他的水平想实现这一点，靠的不是判断和技术，而纯粹是瞎蒙。很遗憾的是他没有蒙住，飞炮飞出，朱烟霞倒是有落到一些踏板，却都没有落稳，最后弹来弹去的直接直挺挺的仰面摔到最底下了。陈果大怒，只要大家在竞争，被用这样的手段轰下来也就算了，毕竟这就是这游戏的规则。但是下面这位玩家 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他技术不过关，想完成这游戏根本不可能，可以说已经是早早就退出了竞争。结果这家伙却是损人不利己，自己跳不上去了，还要给别人捣乱，这就实在有些没风度了。摔地的朱烟霞滚地一起，直接挺起重机枪，对着空中的那神射手一通扫射。那神枪手却像是找到了什么玩物一样，很是高兴地开始和陈国站了起来。这场跳高比赛，两位参赛的观众居然就这么在平地上 PK 了起来，这可也是这活动被发明以来的头一遭。观众们先是有点傻眼，但是很快想到竹烟霞在那视频上展现出的超强实力，猛然发现这会是一台好戏。有人带头后，竟然是齐齐鼓起掌来。那神枪手玩家却是会错了意，还当是自己射落了一人的行为赢得了喝彩，弄得他也是心花怒放，打得更加起劲了。这平地一交手，这神枪手的水平却不像他的跳跃技术那么糟糕。两人一通对射后，陈果并没有能稳拿下的把握。观众们看了一会儿，却没有从竹烟霞上看到大家所期待的实力，一个个都很茫然。竹烟霞当天是代打。其实知道这个事儿的人很多，比如当日围观比赛的那些从第十区全程过去的玩家，通通知道竹烟霞的幕后操纵者是君莫笑。但是这个情况却是没有广泛传播开去，导致大部分看视频的人却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地面上两人打得热闹，高空上端四名职业选手也是杀得此起彼伏，正中间呢还有两位观众选手，此时一人没怎么理会，继续认真向上跳。而唐柔的角色却已经停下，在看到陈果和这人打得不相上下后，立刻没有再有任何犹豫，直接一步跨出跳板，直挺挺地跳了下来。观众席上一片惊呼，唐柔却很从容，只是这样单纯跳来跳去，他确实还不够火候，但是如果单论 PK 的话，他对自己还是有一点自信的。那神枪手还在和陈果的竹烟霞对射，丝毫不知灾难已从天而降。飞身而下的唐柔直接半空里就捅了一矛过来，那射得正起劲的家伙中矛立刻一个踉跄，唐柔的角色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接坠地，高度太过，生命一下就摔到了一半。倒是竹烟霞当时老是飞炮撞来撞去，虽然没有一次落稳，但却也把高空落下的冲击伤害全部化解，最后落地时是一点事儿没有。神枪手玩家踉跄中回视角一看，正瞅到唐柔的角色，自己把自己摔掉了半条命，哈哈一笑，直到这是个菜鸟。他倒是知道这角色后面是个大美女，于是潇洒地调戏： 美女啊，摔疼了吧？要不要我扶你一把？ 这第二天的活动重在互动嘛，倒是不像正规比赛中一样禁止语音，选手完全可以说话交流。这角色高空落下，除了摔掉生命，还会看高度的多少，摔出一个僵直状态，这是唐柔所不知道的一个细节，也还没有人告诉过他。他原本已经要动手了，却发现处在了不能动弹的僵直状态，这本是给了对方一个还击的大好机会，结果那玩家非但不赶紧动手，还在那儿油腔滑调的调戏。